日落，终于不光呼吸都缺氧，你

烧猫，喂叉烧包，污糟的衣衫总处抛。我悲我哭，戴上眼罩，却见你与爱侣睡觉。冲击中搵人想嗌交。There's a stairway to the sky, and when I need to get away, I fly. Ooh, there's a way from home where I can go and find my peace of mind. 我要生要死，只有米咬，我也要对这次负责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高慧君和迪克牛仔共同带出的《弄丢》，陈晓东演唱的《爱情陷阱》，伍思凯演唱的《整个世界的寂寞》。荒唐的地带， 色就爱，坚定。征服犹豫失败， 咖啡厅还在，街道也还在，身边恋人却已更改。你热泪满腮，你心情变坏，他自在。

没人知我的痛苦像有口难言，就让爱意偷偷闪你别转的脸。